Fly away， 当我不顾一切无止境追寻，是你的人，是你的心，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。 全部的心，难道能够？

享受暧昧的痛快。 那片段想对未来留言， 过往的君子，请你请我烟。那一位去往南京转，不问那三郎，把心传，就说蜀山八名官，来生天有长。不在乎爱情一伤痛在所难，一个人却一个世界。 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。 Apple's growing like weed.